我们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From Wood 带给我们的 Drive， 能够让我们体验一把在高速上面的一种驰骋跟巡游，能够好像在洲际公路上面去放飞自己的心灵一样的感觉。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音乐伴随自己来一场美国的一号公路自驾，或是66号公路自驾，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到的音乐都是这样的一些个融合爵士音乐。欢迎来到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记住这里，锁定 FM974 节奏驾到 ，Raise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继续来听来自于 Papik 带给我们的 Staying for Good。 Every day since you city, sad or pretty, I will turn the key to discover just a flower or a Elysian field. For once in my life, for once in my life, I'm not looking for strife. This time I'll think twice, I'm saying. 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刚刚呢，我们体验过了高速公路的巡游，也感受过了音乐帮我们找寻到的一种特别好的状态。而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分享来自于制作人 Vito Nimola 带给我们的 Roots， 能够让我们通过音乐想想看自己的根本在哪里，把根留住，从这样的融合音乐当中感受一种爵士音乐的原本的色彩，也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需要让您去实现的一种音乐听感。 listening to Reasonix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叫做 Roots， 来自于贵州 Namula。根与根相连，树与树相接，而根相连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太见，但是树干树枝相接的感觉我们却能够看在眼中，这也是能够代表了我们在音乐当中所能够听见以及听不到的意思的一种融合。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到节奏驾到，选择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神奇的带有魔力的听感，那就是融合的爵士音乐。那其中呢，我们也会把爵士音乐加了点小电子在里边，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OK， 那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了。这样一首作品呢，是来自于 Salento Alternative 带给我们的 Big City Beats， 让我们来通过音乐感受一下大城市的节奏。其实我们的生活在大城市当中，每天也真的在感受着大城市的节奏，但是如果用音乐进行一种表达的话，你心中又会是怎样呢？是不是也跟我们这样的一位音乐人有一样的感觉呢？来听听看来自于 Salento Alternative 他的音乐作品吧。 Big City Beats，

Just friends waiting.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直接回复关键字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呢。刚才我们的音乐来自于 Vanny featuring Aaron T 带给我们的 Funker， 能够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 funky 音乐加上 jazz 音乐的结合是什么样的味道，里边的 sax 质感都变得不太一样了呢，你是否和我一样会喜欢呢？继续听下去。 Come up next， 让我们来一起继续分享来自于 M2 这样的一个团队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Peninsula半岛，让我们想起了相当高级的一些酒店的 lounge 的哈。有机会的话也一定会要注意把这样的高档酒店感受一下里边的 lounge 才行呢。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的时候静静的听，总会能够让我们获得好的心情，还有一些意外的小收获。您耳边的音乐叫做 Peninsula， 来自于 M2 他们的全新的一个融合爵士乐作品，你喜欢吗？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作品呢叫做 Sempre Suena， 来自于 Centaur Lady。 那像这样的一首作品的名称，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来自于希腊的一个音乐制作人了。那么耳边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字，总会能够让我们想起另外的一句话，就叫做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而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苏埃娜啊。自始至终陪伴着这样的一个男人去慢慢慢慢的走上他的人生巅峰，要感谢一下这样的一位深厚的女人才行。所以这样的一段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听出来这种融合的爵士音乐加上电子音乐，这其中的制作人他经历的一些过程，他的生活的历程。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音乐给到您更多的一些生活中的音乐选择。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也希望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听下去。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话说啊，真的是很久没有听到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了。那今天我们就反来去重温一下 iCandy 他们的精彩作品，在迈阿密应该能够有怎样的一种热辣的表情用音乐呈现呢？今天我们给您答案。想了解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来继续听下去。 By Glenn Horsborough。 其实呢 ，iCandy 他们的音乐总是能够带着一种强烈的海边的调调。那如果说呢，你喜欢在海边度假的话，你完全可以用这样的一本音乐的杂志，打开你的度假生活。iCandy H E D 读 I K A N D I 读 Candy 就跟糖是一样的感觉。他们是一家来自于英国的 Chill House 唱片公司。那既然是 Chill House， 就是能够让我们放松休闲的一种音乐质感。那么 House 音乐又是能够让我们激荡小心。啊，能够用它的这种比较深沉的节奏跟旋律打动我们的感觉，所以说 Chill House 就是用深沉的节奏感强的休闲的音乐给到我们一种放松的心态，希望您听得开心。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Eye Candy 他们的音乐从来都不枯燥。刚刚我们听到过了 You Drive Me Crazy， 以及来自于他们的作品 From the Inside， 还有 Can't Stop the Inside So Far Gone。 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 Higher 以及 Only Time Will Tell。 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以及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friend, although years ago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But when you looked at me, I knew. Now everybody's telling me that you're not good enough for me. But baby, that's just crazy. They say that you and me just never would make sense. But I saw you and I knew that night that I wanted to let you in. See, I hadn't given anybody else a chance, but then you walked back in my life, and that night something changed. Oh, baby, there's a fire deep down in my soul. Deep in my soul, deep in my soul, but I can't let it go. No, no, no, no way, no. This fire burns deep down inside, deep inside my soul, yeah. So darling, believe me, I want you completely, 'cause it feels just like heaven.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记住记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其实今天的音乐呢连贯性特别的强呢，是因为 iCandy 他们会把这样的一种节奏哈变得很快，会歌曲接歌曲，中间你根本听不出来。那所以呢，我们要再跟朋友们来说一下这个 iCandy 他们的热情，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魅力，也就是能够把整个的舞曲大赛上面的这个，无论是舞台也好还是舞台下面也好，把所有人对于 House 的一种音乐类的热情能够进行一种非常全面的总结跟混音。同时呢，作为这个欧洲的舞曲的发源地伦敦，有着最纯正的 Disco 的一种传统和最最最先进的俱乐部文化传统，所以 iCandy 他们就是这样踏上了一个 Chill House 舞曲之路。所以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下去，感受 iCandy 他们的音乐色彩在迈阿密的一段全能呈现。 Eye Candy， 他们呢其实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踏着前人的足迹的这样的一种基础，所以他们在成立之初，他们就依照着各种各样同名的深夜电台节目去占领了很多的舞曲爱好者们他们的耳朵。早期他们的口碑就非常的好，之后他们也开始在欧洲的各种各样的一种行动，他们的演出非常的多，无论是去做驻场的 DJ 还是一些创作型 DJ， 他们总能够获得一些知名度，可能他们也是够有运气吧。继续关注 Eye Candy 他们的好音乐，来自于 Glenn多的舞曲爱好者们他们的耳朵。早期他们的口碑就非常的好，之后他们也开始在欧洲的各种各样的一种行动，他们的演出非常的多，无论是去做驻场的 DJ 还是一些创作型 DJ， 他们总能够获得一些知名度，可能他们也是够有运气吧。继续关注 Eye Candy 他们的好音乐，来自于 Glenn Horsforth 带给我们的作品 Love Me Right 以及 Faker Man， 还有 Hustling 以及 Man With Soul。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长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让我进行更多时间的交流。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Yeah, you are dope. Yeah, you are dope. You are. 街头走一走。